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江南大侠吕留良跟着徒弟王殷来到了漳州城外的孙家老店，见到了孙茂昌，本来想要询问一下事情的经过，好决定怎么处理。可是没想到刚一见面反而被孙茂昌反问了一顿，责怪他收徒不严。那么吕老剑客听了孙茂昌的话之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那么要拜您的人也是多的，您家里的那门槛的被求义之人就得给踏破了。那么在您宅徒弟的时候，据我想，你也不能扒了脑袋就是一个，姿势带胳膊带腿能喘气的您就收。这里边也分好歹咸鱼，那真正好样的您收一个两个的，叫好儿不在多，一个顶十个。那不怎么样的您就不应当收了。错传一语匪人，徒遭骂名之外，就许给您剑客惹祸，您就没想过吗？似乎别的徒弟我也不敢说，像您收这王殷，我们孩童提手总觉之交，不仅是我们柜上的伙计，我们俩同门师兄弟，就拿我死去的先言来说，我爸爸与他有养育之恩，他被我踹一脚怀恨在心，点房子卖地弃我们家于不顾，自己在外边找人学艺去了，就冲这一条他就不是个宽心眼的人。您在收徒的时候他跟您说实话没有啊？他要没说实话他是骗子，您被蒙蔽了，您让他把您骗了，您这么大剑客怎么轻信他人之言呢？两姓旁人素不相识，就凭一个人一片舌两片嘴，反正一说您就信喽。您这一辈子的江湖阅历打哪来的呢？这是他没说，您还落一不知情。他要说了，明知他是这样抢羊斗胜心侠靓仔之辈，您为什么还要收他呢？您收了他也就收了，您倒教他能耐呀。他跟您学10年到这儿，我也有老师，我学了5年，那5年我就下围棋了。到这10年的不如这5年的，可见他不是真学，您不是真教。哎，他输给我了，我们一块长起来的弟兄，也不过就是扫扫脸皮的事儿，我含着那两句也是应该的。怎么 二次回转杭州去搬您去，据我孙茂昌所想，一定您是严加训斥。您把他放出来走江湖，两万银子随便让人给抢喽，丢可就不是丢他一个人的人了，丢老师您的人。那么您得数了他一顿呢，就应当把他关在家中，让他二次学艺，山后练鞭，多等他这能耐练成了，在外边不丢人了，不丢招了，不丢标了，您再让他二次出师。我千想万想，没想到您愣真跟着来了。您不仅不训斥他，千里迢迢来到漳州兴师问罪，难道说您这么大岁数还要纵徒行凶助纣为虐吗？老剑客，孙茂昌自知不敌，您是人间的剑客，我打不过您，可您来到漳州孙家店之内，打算以势压人，凭您剑客的浑身武学欺负人，我可也不怕，有什么绝学孙茂昌当面领教。这篇话堂堂堂堂一说，老头原先想的那些词儿啊全用不上了，噎得吕留良个儿搂个儿搂直翻白眼儿。这孙茂昌这嘴头子厉害呀，连损带挖苦，句句站在理上，这是打王音顺这一走，那就打好了腹稿了。一旦你师父跟着来，没别的，就这片话先把你给问住，不动手则已，动手就是我吕留良理亏。老头一琢磨，就冲他这边话我就得掉脸一走，可我干嘛来了？哎，您说完了吗？说完了，但凭领教了。你来了你就为动手，你有能耐你替徒弟拔撞来了，不打着不成啊？啊，明知不敌你把我打了，打了没关系，我不含着。你好意思动手吗？就这话，你跟我动手就不知道含着。这话里的都给你买住了，那这好，话是拦路虎，这句话就打这儿来的，把话都说头了，把你给拦住了，你没词儿，子你动手就你不占理，你说什么吧？您说完了，好。你看我胡子头发都白了啊，你能容我说两句话吗？有话您说呀。那么学生你跟哪位老师学的我暂且不问，哎，咱俩动手当然没你的好，慢说是你就传你的那位，他也未必准赢我吕留良。可是有一节，你焉知道我千里迢迢从杭州来就是找你讲理来了呢？就不许我跟你赔个不是吗？老头实在抓不住人孩子错了。王云在旁边一听坏了，我说他那么痛快答应我了，跑这给人赔不是来了，那我可给我师父卖了，我大老远请我师父给人赔礼来了，我是让师傅您替我拔床揍他呀。他哪知道老头这是话呀，你怎么就知道我进门就非得跟你动手呢？就不许我当面训子吗？我这徒弟做的不对，我在家说他谁听见了？我把他捅到你这来，我当着你面，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申斥他一顿，咱们公事公了也是有的。你为什么进门不容老朽说话，强词夺理就先出自说出这么一篇话来呢？其罪一也。你父亲与他有养育之恩，他是你们贵人的伙计，你们又是同堂师兄弟，且是老乡，哎，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不看亲情还看乡情啊。他皆因为你一脚之辱，点房子卖地，背井离乡，逃亡在外，这是遇见我了，他还混整了，小成人了，还小点的能耐。他没碰上我，浪的鬼子一样在外边 就寻死喽啊。那么为谁所挤呢？也是为你孙茂昌所挤。你不仅扪心自问无愧，反而在此洋洋得意，你又何曾念弟兄手足之情呢？其对二也。他二次学艺，两次受辱，被你踹了一脚了，你当面啊替我这当老师的说的几句，我不但不恼，反而要成你的情，千不该万不该悔不该大不该，你扣他两万镖银不放，不见吕留良，你不发还两万镖银，我应当在家深斥他一顿，我这么大岁数肿得寒碜，可我不来，这两万银子不给，赔我们倒是赔得起，这江湖上人我们丢不起，你拿言语把他买住了，把我挤兑来了，到此你反问老朽我作何道理，其罪三也。你这三罪不要紧，我倒不恨，我恨的是传你的这个主，他当初教你武艺之时就没跟你提有个吕留良吗？你见着我竟敢言勇，我一跟你动手我就是理屈，我不占着理，可是有一节，我要不跟你动手，你不知道吕留良有多高的把式，你自知吕留良的徒弟不行，你就把我跟王荫画等号，瞧的是一般人物了。那么这样，今天我也没有别的，我拿言语说你不管用，替你的老师我要管教管教于你，姜是老的辣，勾葱白耳糖，打你得占理，呵，马上变被动为主动。孙宝昌当当当一席话，那意思说的老头闭气不出，哑口无言，老头先数了你三行大罪，连你老师都烧上了，你老师教你能耐的时候就告诉你跟我这么说话吗？这会儿可不能问你师傅谁，我师傅白太官，那不成，我假装不知道，不问你师傅是谁，你有什么样的绝学，只管施展。来，孙宝昌也不是憋一天两天了，也让王荫挤得的够呛，扣他两万银子，真把吕留良给啊搬来了。你不搬吕留良，你央给央给我，我还真不给你吗？你是走了，把这赵德个搁这，赵德个天天央给我，说的我心都快活了。事到如今，不打是不行了。前手一晃面门，后手照着老头面门就打，老头跟他动手还用费事吗？诚心的不赢他，为什么？得看看他的根基如何，凭什么他练五年就把我教十年徒弟就打了？这一伸手一瞧，哟妈耶，我这徒弟再练十年不见得打得过人家。白太官多高能耐我没看着，他这徒弟我可看着了，真厉害啊！我吕留良的徒弟到人跟前儿，准输无疑，确实赢不了，那也不能紧着打，打半天也不行。把你的根基瞧明白了，拿手一捞他胳膊，这手轻轻一拖，两只手往外一送他，也不让他寒碜，借着这股劲儿一个跟头，让他自己站在地上噔噔噔倒退底部，愣没摔倒，这劲儿使得巧。王英在旁边一瞧，行了，他踹我俩跟头，我师父给他玩一跟头，我这面算找回来了。孙不成一瞧自己家老头扔一跟头，明知老头厉害，这是不让我含着，没给我打躺下，也没伤我的性命。好嘞，行了，你们把我打了吧。王英，你有师父，我有师父，你师父道远都来了，我师父就在城里，你们俩可别走。你等着我，我把白老师给找来。老头故作惊讶，啊，学生，你师父姓白叫什么？你问不着，撒腿如飞，哒哒哒哒哒哒跑出去了。十里地进漳州城，到老师家。老师呢，拿着孙茂昌给那棋谱，正研究呢。他收这孙伯昌就为让孙伯昌教他下棋啊，老头一辈子就爱这个，哪儿得正研究呢， 进门孙宝昌那个葫芦了，您别下了您，那还下棋呢，你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可是我下不过你，你这也忒王道了，我是师傅你是徒弟，进门就把棋给我葫芦了，这怎么回事，我挨揍了。老头已经挨揍了，不能，你们家是开店卖饭的，我是城里边的剑客，漳州城没人不知道孙宝昌是我徒弟，跟我小五年，能把孙宝昌打了的非剑技侠，孙宝昌别敢跟我练五年，这能耐在这儿摆着呢，再说了你爸爸就开店，到你这儿又开店，两辈开店的，那见人都随和，那见人又都会说话，要不孙宝昌这嘴头这么厉害，一般人你也招不着啊，再有了挨揍得有挨揍的模样啊，是不是啊，蛇胳膊断腿，哪受伤了，是黑伤是红伤，进门我瞧得出来啊，这欢蹦乱跳的，你挨谁的揍了，江南大侠吕留良，江南大侠，江南大侠，他在江南，我听人说他住的杭州，杭州以东50里地有个小地名叫苏桥，他的这个家里边的堂号呢叫毕晨轩，这个人我虽然没见过人间的剑客，他轻易到不了咱这儿，眼睁他来了吗，啊，他来这儿干嘛，就为揍你来的，没错，就这么回事，那你在漳州随我习艺，他在杭州，你怎么会招着他了，我没招着他，我招着他徒弟了，是这么一回事，啪啪啪把以往经过一说，渤太官听完了孙宝昌说这篇话，不实吧，宝昌跟师傅我可能不说瞎话，我没说瞎话呀，就冲你说的这篇话他不能跟你动手啊，那吕留良什么人物了，到漳州城也得先找我呀，老白你这徒弟怎么回事啊，你看俩孩子本来就发孩，就因为这么点小事还闹得挺不团结，两万银子怎么还扣了，这么着跟孩子说先把两万银子啊给人家，先还人本主，有什么事咱们各自管各自的孩子，在我家住几天，是不是，咱们老哥俩好好聊聊，本来是慕名的朋友没见过面，这回亲戚，当然我得说孙宝昌不对呀，怎么到这不找我渤太官，直接上孙家店给孩子玩一跟头，这不像剑客办的事啊，这不能是那么回事，我一句瞎话没说呀，哎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剑客跟剑客也不一样，你别瞧吕留良文武双全人称剑客，这人啊到底什么样咱不知道，没接触过呀，真要那样的话他可办这事儿稍微留点阅历，那么孩子你是什么意思，我干嘛什么意思，人家徒弟挨打老师给拔创啊，我挨打我也有老师，话我是说出去了，去不去可在您呢，那能不去吗，完嘞，即使说到这儿了，嘿嘿，收了回的徒弟对不对，我憋着把我这一身能耐都交给孙宝昌，我不交孙宝昌对不起他死去这爸呗，拼着死把这个绝技这围棋的绝招全交给儿子了，好，竟听说江南大侠没会过，哪知道漳州城家门口会着了，这仗不打还不行，我要输给吕留良可就不是这俩孩子的事了，我在漳州没法混了，得嘞宝贝儿，头前带路，老头子挺长大胡子倒背手跟着由漳州城出来，孙宝昌撒腿如飞往回跑，老头在后边跟着，眨眼之间10里地来得真快，到孙家老店了，孙宝昌一看师傅到门口的，蹭一下打箭步进店门，你看王英吕留良都在院子里头呢，王英这回行了，我老师来了， 我老师是漳州城里边有名的剑客爷，徒步严师，我师父是博德官。咱俩打甭打了，你输也不算输，我输也不算输，咱俩输谁都输师父了。外边输完了回来怨师父教的不好，咱俩练的不高，这回老师不都在这儿吗？让他们老二位聊聊吧。他们二位谁要输了，那是真输。咱俩瞧着吧。我得关一瞧，这不错，给我们老哥俩豁出去了。宝茶，哪一位是吕老剑客与为师之隐？瞧见了站着，那也得怎么说？这位老爷子就是，刚才扔我一跟头，那你暂且甭提。吕留良抬头一瞧波太官，老头个不高，大胡子，须长过腹，嚯，真有派头。您就是漳州城内的波太官波老剑客吗？不敢不敢。您就是江南大侠吕留良吗？外边人瞎传什么大侠呀。好，误中虚话。冒昌沏茶，有从人给沏茶。俩剑客爷一见面不客气，上去就打。你刚才扔我徒弟跟头，你徒弟踹我徒弟两脚了，来来了吧。俩过来薅着脖领就奔断上了。那不成，也得客气客气。拿到屋里把茶沏好了。吕老剑客，既到漳州，博太官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剑客面前领教一二。问什么？我问你到漳州为嘛不找我，你上店里边找徒弟，这怎么意思？您先别问我，我有点事先跟您说。好啊，你说呀。您先让令高祖啊传下一令，把这两万镖银起喽，让王英跟赵德根把镖银送至漳州城内，交给人家这个护镖的这个本主。哎，给人把这差先交了，说耽误这么些日子，说现在话您都懂，得交这违约金呢，滞纳金呢，怎么赔人家那是他们镖局的事儿，咱也不必细问了。至于这俩孩子之间这档子事情，跟你我二老之间事情，咱们容后一步再办。我认为很好，完全正确。某昌，给人起银子。这是叫王英跟赵德贵俩人押着这镖进了漳州城，交完银不必回孙家店，自回杭州去等我。你也别回镖局子了，江西南漳府保镖，你回去你跟人说什么？你直接回黄州上家等着我去得了。王英一瞧，那没办法，这是师傅。这还跟赵德贵俩人起银子，走不提。单说吕留良，伯老剑客，我到您这儿了，没别的，您是一主，我是一客。这个孙家店呢是您徒弟家，在您徒弟家呢，可我也待得着，可我打算跟您亲近亲近。我到您家中一叙，打算拜访拜访，不知唐突不唐突啊。好啊，求之不得呀。来，茂昌头前引路，咱们到家。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